以卞永成为团长的总联朝鲜大学学生祖国访问团6月30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访问团是这一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。